那场戏。 妈，妈， 啊， 来呀，进来吧，叔。 是， 嗯，这就是马顺的爸，马林生，这是齐怀远女士。 你好。 你也好啊。 你们聊吧，简单的情况都向你们介绍过了，都别不好意思，谈细点，放开一点啊。哎，老马， 哎， 老马，来，咱们是不是当着他们的面把咱们的态度再重申一下啊？ 对，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五个字，一概不干涉。咱今天怎么谈啊？ 哎， 你儿子平常也这么跟你说话吗？ 不，我儿子平时非常懂礼貌，我认为这正说明孩子对此事是认真的。请坐。 哎， 麻烦你给我把壶拿回来。 哎， 接过几次了？ 就一次。 比我少一次。嗯， 不会。 说说吧，对我什么印象？第一眼印象怎么样？还过得去吧？咱们都不年轻了，孩子也都大了，干脆点吧，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介意。像我这样的走在大街上，不影响市容吧？ 你能不能站起来走几步让我看看？ 行。一遍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不错。您看，我就别 最好走走，省得到时候又说当初没有看清楚。来，等一下。好，来，走吧。 走吗？ 哎，走。你是不是有什么慢性病啊？ 没有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冤家父子》当中冯小刚饰演的马林生和徐帆饰演的齐怀远相亲的一场戏。那在国内的影视圈当中呢，除了冯小刚和徐帆这样导演和演员的组合而成的夫妻档，还有一对就是陈凯歌和陈红。他们相识于电影《风月》剧组，由于一些原因呢，陈红与风月失之交臂，直到1995年一次电影圈内的人事聚会，陈凯歌和陈红才再次相遇。那个时候的气氛就不像《风月》剧组里那样的紧张，大家都显得很放松。而陈凯歌就发现陈红的性格跟一男孩似的，很爽快，而且说话也是直来直去，和其他的女孩不太一样，顿时心生好感。后来北京一有演出，陈凯歌就约着陈红去看，于是他们的感情也是不断的升温，最终两个人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了，下面呢，欣赏一部由陈凯歌执导、陈红参演的影片《和你在一起》当中的片段。陈红扮演的丽丽请求陈凯歌饰演的于教授做小春老师的对话。 于教授，于教授， 你又是？刚才上课我很粗暴，对不起啊。哎， 对不起，我不是来上课的，我也不是这儿的学生，我来是为了一个孩子，我闯了一个大祸，断送了一个天才，这事只有您能帮我。您还记得前两天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儿子来找您？ 我不收学生。 我不这意思，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我，他把他钱给卖了，给我买了一件大衣，这一辈子都没谁对我那么好过，可我把他的前程给毁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来，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跟您聊一聊娱乐圈的夫妻档。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两对娱乐圈当中的夫妻档都是导演和演员的组合，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细数一下演员跟演员组合的夫妻档又有哪些呢？那说起刚刚结婚的梁朝伟和刘嘉玲，可堪称影视圈坚守爱情时间最长的情侣之一啊！光恋爱人家俩人就用了20年。其实刘嘉玲梁朝伟的性格很不一样，比方说刘嘉玲喜欢打个麻将，梁朝伟却不喜欢，但是和刘嘉玲相恋之后呢，也能容忍这点。刘嘉玲打麻将的时候呢，梁朝伟会在一旁看看书。按说这样两个人在一块儿，在常人的眼中不会太长久，但是呢，两个人却在一片不被看好声当中走过来了。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收录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对坐在咖啡馆里的一段对话。 这么冒昧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了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 哦，没有，只是看到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周先生，你对太太真细心啊。 哪里，她这个人很挑剔，过两天是她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她。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她可能不喜欢的。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为什么？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啊，那就算了吧。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什么事？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是吗？ 啊，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又会这么巧？ 是啊。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Labios de rubí, dime si me quieres.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Como yo te adoro。 这段梁朝伟和张曼玉的对话选自电影《花样年华》。那说完恋爱最长久的夫妻档以后呢，再来盘点娱乐圈当中的模范夫妻。因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结缘的孙海英和李丽萍夫妇，就算是其中的一对了。不过初次合作名不见经传的孙海英，对已经是大明星的李丽萍印象其实不太好，觉得这个人太高傲。而交往之后，孙海英对李丽萍的印象才渐渐有了改观。直至2001年，孙海英接到李丽萍的电话，说给孙海英介绍角色，在电话当中聊到两个人的感情近况，于是孙海英向李丽萍表白了。李丽萍被他的热情所打动，两个人不到四个月选择了闪婚呢。这个这么时尚的名词用在这样两个人的身上，显得有点不贴合这个时代，但是呢，这就是这两位演员真挚的情感的一种展现。戏里戏外共演激情了。那么咱们来听一听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孙海英扮演的石光荣北上朝鲜打仗前和李丽萍饰演的楚青告别的这段对话。 朝鲜舞蹈好。哎，你们文工团窗台那花挺好看的，以前我怎么没闻过味儿呢？怎么讲讲呀，今天干啥也行。你再看挺干净啊， 搓搓 啊，搓搓好。哎呦，你那么漂亮的眼睛，你说翻着翻着就剩白眼球了，白瞎了。 咱能看别看。 那不行，你是我老婆。 你还有老婆啊？ 不但有老婆，还有儿子。 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有兵营和枪。 丫头， 别来这套。 丫头，丫头，咱别闹了好不好？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那天晚上谁又摔孩子又踹锅的？孩子发烧了，你打个照面，逃出去躲清静， 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怎么着今天舌头一翻倒成我闹了？ 我不是没摔孩子吗？ 你摔了？ 没摔。 你想摔？ 那不是没摔吗？ 当年我跟儿子有你没您都一样，你爱上哪上哪，我可不拦着你。 真的？ 真的。 好，那我就放心的走了。我们是接到任务了。 你天天接任务。 我说这次是真的，入朝参战。 入朝？ 我是第一批啊，今晚就走。走啊，愣着干什么？接儿子，看看爸妈去。走啊！ 我们听到的这段是孙海英和吕丽萍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这段对白了。不过像孙海英和吕丽萍这样通过合演影视剧而相识相恋的夫妻档，其实算起来真的不能算少。张国立和邓婕其实也算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一对了啊。在1988年他们拍摄电视剧《死水微澜》当中而擦出了火花，不过很多人对他们的恋情当时也并不看好。当时张国立虽然因为主演话剧《朱莉小姐》而荣获了第四届的梅花奖，但是依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当时的邓婕已经凭借着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一角，当时是名满天下，追求王熙凤的人那是不计其数，但是她独独钟情于张国立。对于这只大潜力股，到如今看起来，王熙凤的坚持那是再正确不过了。由于对爱情的坚持，在1989年张国立和邓婕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来回顾一下张国立和邓婕联合出演的代表作《康熙微服私访记》，这是张国立扮演的康熙和邓婕饰演的宜妃在微服私访时发生争执的对白。 爷，今儿这菜味儿不错吧？ 你别说事儿。爷，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吃。 那我就在这儿站着，你好吩咐我。 你小气。 哼，从我生下来还没有人这么说过我。 哼，给人这银子就想不开了还嘟脸生气，这不是小气是什么？ 我不是为了银子，再多的银子，这真金白银我见过，我是为了这个礼。 什么礼呀？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哪个理是对的？ 当然我的理是对的呀。 嘿，你认真霸道，天下的理多了，怎么就你的才是对的呢？好，请讲。 这还用讲啊？啊，这种人没有本事成事，就反过来捣乱啊！我办不成的事儿，你也甭想办成了。天底下这种人最坏事了，小的成了盗贼，大的呢成了公公的搅屎棍子。这种事儿还不应该无情的痛击吗？啊，你还要依着他们给他们钱？他们要钱本来就无理，你还给他们钱，这不就更无理了吗？ 说的不错，可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了，却可把小腿儿拼了，事儿没成总该给个盘缠吧。碰到这种事你干嘛不反过来想想？ 反过来想想 啊？ 哼，不是，反过来想想那国将怎么治，民将怎么安啊？为讹钱的说理，你这不是坏了礼道是什么呢？ 哎呦呦，保一趟小小的镖还保出什么治国安民来了？好好好，我不该说你小气，该说你大气，大的没了谱了。你什么人啊？你是皇上啊？真不是小看你。 哼，我还不想跟你多说，早晚有一天你能看清楚了。 哎，黄三儿，你吃饭再走啊。 不吃了，也不想说了。 爷， 听到的这段是来自于《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张国立扮演的康熙和邓婕饰演的宜妃的对白。除了这部影片，张国立、邓婕还联袂出演了《宰相刘罗锅》《我这一辈子》《亲兄热弟》等等优秀的影视剧，看起来也是一对多产的夫妻了。那说起模范夫妻来，还有一对我们不得不说，冯远征和梁丹妮。生活当中的两个人十几年恩爱如初，他们却一直坚持着丁克家庭的这个理念，享受着二人生活。梁丹妮对这些事情很通达，虽然说没孩子，但是却多了两个人厮守的时光。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丈夫的身上。冯远征在事业上也是颇有成就，通过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举成名，此后又接拍了多部电视剧。 而其中最后的王爷和人到中年是他和妻子梁丹妮的再度合作。梁丹妮在这两部剧当中分别饰演了他的母亲和嫂子，而这也成了这部电视剧最大的卖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梁丹妮与冯远征在最后的王爷当中的对白。 哎呀，我跟花子海誓山盟了，那全士官学校都知道，回头我当个陈世美跑到北京娶个公主，我怎么那么不是东西啊？ 你娶的不是公主，公主跟你是兄妹，姓的是一个姓。 哎呀，我又没说她是公主。我问你啊，你就别给我乱了。 我才不乱呢。我问你，花子家里是干什么的？ 她妈妈是我的房东。 我听说日本也有皇族，她是吗？ 干嘛非皇族啊？我是娶媳妇儿，又不是两国联姻。 妈不是想帮你出主意吗？她要是皇族，哪怕沾上点边儿，我也好跟你阿玛张嘴呀。 花子是老百姓，皇族能把房子租给我这留学生吗？ 那可就不好说了。你是背了，讲究个门当户对，连汉人的官宦人家都不行，满汉还不通婚呢，你倒弄出个东洋人来，那皇上也不干呢。 皇上？皇上才几岁啊？4岁还是5岁啊？ 说这话就该寡，再小他也是皇上啊。 额娘，您得成全儿子。您看花子这照片，保您打心眼里喜欢。 我不看。 哎呀，您看一下。 哟，别说，够喜庆的。他怎么投生在日本了呢？真是的。 我阿玛要棒打鸳鸯两分离，那可不要跑了。 你跑到哪儿去啊？ 哼，我就跑回东京去，没准还不回来了。 哎，你可别吓唬我，妈可胆小啊。这个能借，过了门就得听咱们的，咱们家规不兴这个，咱们得让他借喽。 妈，做了归齐，您还是舍不得这房儿媳妇儿。 那你说怎么办呢？退亲，那不成笑话了。你是背了，皇亲国戚，他自打进了这门啊，品级名分就全都有了，这时候要把他轰出去，那也算休妻。 休妻就休妻，我不在乎。 可你阿玛在乎呀，老爷子刚有了笑模样，你一闹还不得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啊。哎呀，行了，好儿子，你就凑合着吧。啊，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可这碗饭你让我怎么吃啊？哎， 哟，万翰林，你有事儿啊？ 回流附近，能否容臣与贝勒爷独对？ 好好好，帮我劝劝他。 这一段就是来自梁丹妮和冯远征在电视剧《最后的王爷》当中的对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沿途盘点了这么多娱乐圈当中的夫妻档，他们的爱情让人羡杀，他们既是事业上的好搭档，又是生活当中的理想伴侣，可以说每一对情侣都是一加一大于二，就让咱们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他们吧。那么在旅行的最后呢，再为您送上电影《非诚勿扰》当中的插曲，来自上门杰的《悬崖》。好了，在这里四季寒涛代表技术叮当调度袁玲玲，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我不管爱葬身何处，我只求陪你直到末路。月已残，灯已尽，夜黑人模糊，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 住，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